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昨日在记者会讲解施政报告相关的政策工作。他表明当局已经是成立专责小组，全面检视选举投票安排，包括发选票、投票、点票、票箱安排等等。据了解，当局目前计划动员超过30,000名公务员负责立法会的选举工作，正是加强检视工作流程，如果有需要会考虑再增加工作人手配合。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港府在施政报告就取消强积金对冲提出优化计划，有关资助将会维持25年，头3年雇主承担开支将会封顶为每人3000元，其余由政府资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解释，计划初期向中小企提供较大的帮助，给予足够时间透过专项户口储钱。劳资双方都认同新方案清楚易明，但是劳联就担心有个别雇主滥用机制裁员，希望劳工处可以多加跟进。有中小企业界指，即使有资助计划，取消对冲仍然对雇主不公平。经济日报报道。 在石屏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一场风暴跑马地落活道有大幅的棚架倒塌，一名女工惨死。政论说，天文台在多区大水浸甚至是搞出人命之后才发出黑色暴雨警告，结果再次引发全城大混乱，难怪再度激起外界质疑天文台发出天气警报的最大考量不是人命安全，而是商业运作。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社评，昨日黑雨襲港，不少学生顶着狂风暴雨上学，全身湿透，大批家长和学生指责教育局停课机制缺乏灵活性，亦都有市民认为天文台半小时内连发红黑雨警告，做法机械。社评话，政府要认真检讨极端天气应变机制点样人性化的问题，在发布影响全港市民的天气警告时，要有协调机制，真正将勤政惠民做到位。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讲到，政府重新估算土地需求增加，主要是假设人均的居住空间改善，不过是将公营房屋的人均居住面积略为提高，而公私营房屋需求评估大致不变，是否真正能够满足居住需要同样令人怀疑。社评话，除非当局就住公屋轮候的时间、解决劏房等问题有更具体的承诺和行动，否则只是玩数字游戏。明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新版香港2030+加策划规略预期提升人均居住面积，改善居住空间。社评说，大前提是港府必须竭力增加公私营土地和住宅供应，改变楼价只升不跌的预期，楼价才有机会停止破顶，尽量平稳楼价，避免大上大落，纳米楼才不会是不少人唯一的上车选择。经济日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外面最新的交通情况。先报告一些公共交通安排。电车服务就已经是暂停的了。昂坪360的缆车服务也都是暂停，直至到另行通告为止。新大屿山巴士最新安排，路线 37M、38、39M、B2、B2P 同埋 B3 咧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他咧就系暂停嘅。港铁巴士咧 K12、K14、K17、K18 嘅服务咧，而家都系已经暂停，仲有 K52A 啊，都系已经系暂停噶啦。咁至于路面方面咧。九龙啊，红磡嘅基利士南路，因为咧有吊臂塌下嘅危险啊，咁所以基利士南路去红磡火车站方向，介乎芜湖街至必加街嗰段咧，系要临时封闭嘅。咁啊，本来经过嗰度嘅巴士要改路啦，其他车辆全部都系要改路行驶噶啦。港岛落活道就因为有棚架倒塌啊，落活道介乎落景台至到落天峰嗰段咧，而家都系封咗路嘅。跑马地嘅落活道来往方向介乎落景台至到落天峰一段咧，因为受到冧棚架影响，暂时咧系不能够通车嘅。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啊，香港连接路。行车时速降至每小时50公里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上午九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九时，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56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09.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狮子山环流较为广阔，在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普遍吹强风至烈风，西南部高地间中达暴风程度。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预计下午本港风力会稍为缓和。天文台会视乎风力情况，在下午初时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另外，狮子山亦带来狂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长洲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3、75及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24、87及91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防风措施报告，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加上。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及垃圾，请将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地方，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爆破时可以躲避。光管招牌的物主请截断招牌的电源。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哋正研究加快位于落马洲河套地区嘅港深创科园建造工程，同落马洲新田一带嘅地方将会整合为新田科技城。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昼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早晨，欢迎大家收听《香港家书》。今个星期有陈浩之喺度。要解决香港房屋供应短缺的问题，除了想方法增加土地供应，怎样去加快建屋，重建老化的旧屋邨，等不同年纪和不同阶层都有理想的居所，都是可以去思考的方向来的。今集《香港家书》有香港房屋协会主席陈家乐分享一下房协在解决住屋问题方面的工作。 Grace， 虽然你移居加拿大多年，但成日挂住香港，好紧贴香港嘅新闻。转眼间疫情已经持续咗年几啦。以往你每年秋冬都会翻嚟香港同家人聚一聚，但疫情令到我哋未必能够见面。好彩靠住新科技，我哋可以视像通话，知道大家嘅近况。上星期你考虑到话翻嚟香港居住，但系又担心长远嘅照顾问题。其实喺香港，房屋协会20多年前就已经考虑到银发一族嘅需要，因此推出咗长者安居乐嘅住屋计划。呢个计划特别之处就喺同一个屋苑里边，既提供长者友善嘅独立居所，亦都设有专业嘅医疗护理服务。甚至安老院舍，等入住的长者得到全面的照顾。而且单位是用终身租住的模式，不需要担心搬来搬去。除了现有两个屋苑乐怡居和彩怡居，第三个位于红磡的项目将会在明年落成。至于追求更优质生活的老友记，北角的骏悦就为他们提供多一个选择。骏悦同样是提供独立的长者友善单位以及专业的医疗保健服务。下次你回来香港，等我带你去参观一下。香港和很多国家一样，面对人口老化的挑战。现时香港6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已经占全港人口接近三成，30年之后更加会增加到四成。我相信很多老友记都期望可以居家安老，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合适的居所至关重要。所以房协主动研究在住宅单位实践通用设计、无障碍设计以及可改动设计。为了同业界分享交流，最近仲做咗几个模拟单位，展示各种无障碍嘅设计，同时示范点样喺规划嘅阶段多花心思，提升喺运用室内空间嘅效率等等。简单到好似趟门取代掩门，以及喺单位开职嘅时候谂埋轮椅操作空间等，都系值得考虑嘅概念。希望呢个研究可以倡导社会各界推动居家安老。你知道我一直是心系香港的房屋发展，我很感恩可以在房协主席这个岗位上面有所发挥。房协一直都是政府的紧密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在给市民安居这个目标进发。今个星期刚刚公布的施政报告为香港的未来带来新的希望，尤其是在增加房屋和土地供应的新措施，都展示出政府解决住屋问题的决心。而房协亦都会尽力作出配合，全力支持将香港建设成一个宜居的城市。施政报告提出发展的北部都会区，除了横跨元朗、上水等新市镇，亦连埋古洞北和粉岭北、洪水桥和下村等新的发展区，可以预见将来会有很多收地和安置工作要做。其实房协近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配合政府的发展清拆行动，兴建专用安置屋村，以加快这些新区的收地和发展。现在房协在粉岭、洪水桥、古洞北都做緊啲安置屋邨，同时我哋亦考虑日后点样更加有效率咁推进呢啲喺新界区嘅工作。去年已经喺粉岭买入一栋工厦做区域办事处，将来对于新界北嘅居民就更加便利。中国人向来以家为本，要做到安居乐业，就先要有安定嘅居所。而房业在这方面一直都是尽心尽力做好本分，兴建的项目 亦涵盖唔同嘅住屋需要。目前正在规划同兴建嘅项目达到25个，预计未来20年可以提供超过40000个单位，大部分喺10年内落成，提供近28000个单位。有出租屋邨啦，资助出售项目啦，亦都有长者房屋。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房协有史以来的建屋高峰期，以回应社会的住屋需要而作出承担。房协未来10年的单位供应是多过之前10年的3倍，除了要确保人力和财务资源上面的配合，我们更加要做好质量的管理。随着房协早年的屋邨老化，旧村重建亦成为我们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有些高龄的屋邨都是你和我小个的时候去过的，例如沙基湾的明华大厦、香港仔渔光村、观塘花园大厦等等。重建这些高龄的屋邨，除了可以解决楼宇老化问题之外，更加可以趁机善用地积比率，增加单位供应。以明华大厦为例，重建之后的单位数目会增加1/4，而且可以在同一个社区里面提供出租屋邨、长者房屋以及资助出售房屋，建立一个包含不同年龄组别的活力社区，还可以促进跨代共融。最近我探访了两户房协屋邨的居民，有住在新落成的明华大厦一期的长者，亦都有在劏房搬到去过渡性房屋的年轻家庭。眼见他们住得很开心，甚至因为居住环境的改善而决定多生一个细路，满足的笑容令我感到房协的工作很有意思，可谓任重道远。 Grace， 我希望下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可以同你分享更加多房协的故事。祝你在加拿大生活愉快。哥哥 Walter， 2021年10月9号。 刚刚听到的香港家书是香港房屋协会主席陈家乐所写的。 不改， 为你服务。 早晨，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同埋我哋两个是什么声音呢？ 啊，其实呢，我想一台同二台的朋友呢，对我哋都有啲陌生噶。 系啊，我相信都系啦。咁啊，不过真系要讲个早晨先啦。我嗱，自我介绍一下先。我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侯伟新，大家可以叫我做阿 Noi 嘅。 阿 Noi 系啦，高大靓仔吓。 哇！ 咁咧，我哋今日咧呢个好难得嘅机会咧，关玉光就系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平时咧就系讲普通话，今日咧就可以讲下广东话啦，咁啊同阿侯伟新咧第一次做节目，咁啊希望可以搭档成功啊！ 系啊，我绝对相信已经成功咗啦。咁但系喺度咧都要同大家讲翻一声咧，就系、是、因为咧即系 四台联播， 四台联播啦，即系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验证悬挂嘅时候咧，影响咗一啲嘅节目噶喎。 冇错啦，第一台咧有投资新世代啦，朋友啊，平时星期六咧都会打电话嚟问下啲股价嗰啲啦吓，但系今日咧就唔好打嚟啦，因为今日咧就冇呢个节目嘅。 冇错，咁另外咧就影响咗二台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噶，咁啊，所以大家都留意啦。 咁啊，五台咧、那个节目就系好多人都中意听噶啦，因为好歌连连啊，好歌 encore 咁咧，但今日就暂停一次嘅。 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嘅跳跃音符都系暂停一次嘅。 冇错，咁星期六、星期日咧，其实普通话台同五台咧都有好多嘅音乐啦。咁、今日有机会喺一台、二台都出卖嘅话咧，我哋都要卖下广告。 冇错，咁所以风暴消息先，即系如果一阵听完风暴消息咧，希望大家咧都继续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一啲嘅 四台联播啊，四台比较少机会嘅， 冇错。所以好快咧就迎嚟一节嘅风暴消息啦。如果你都想知多啲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转台，继续听住我哋港台嘅节目啊。 上午9: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9时，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56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09.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狮子山环流较为广阔，在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普遍吹强风至烈风，西南部高地间中达暴风程度。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预计下午本港风力会稍为缓和。天文台会视乎风力情况，在下午初时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另外，狮子山亦带来狂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长洲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3、75及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24、87及91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防风措施报告，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加上。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及垃圾，请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地方，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光管招牌的物主请截断招牌的电源。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及特政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2，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天文台话，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朝维持，预计下昼本港风力会稍为缓和，会视乎风力情况，在下昼初时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施政报告之中的北部都会区计划之中，5个铁路项目都在未发展地区兴建，可以在沿线释放土地，撥予港鐵作鐵路加物業的融資手法興建。林鄭月娥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被問到北部都會區的成本時重申，香港進行土地開發不會是蝕本生意，即使興建公營房屋都會賺錢，又說集資是香港最擅長的工作，而本港發債成本低，投資能力強，认为任何会计师或者投资者都会觉得项目值得投资。他又说，今次计划是加强深圳合作，如果是以往的政治环境，当与内地合作就会引来争拗，相信会碰得焦头烂额，而今次有正面反应，说明香港已经进入新局面。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病例，分别来自广西、云南、天津等地。新增个案之中包括湖南，系包括湖南2宗由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的病例。内地至今有96,374宗确诊，4,636人死亡，近91,000人康复出院。另外，內地新增22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部屬於境外輸入病例。 天气方面，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早上9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6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09.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狮子山的环流较为广阔，在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普遍吹强风至烈风，西南部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程度。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朝维持，预计下昼本港风力会稍为缓和，天文台会视乎风力情况在下昼初时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另外，狮子山亦都带来狂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岸平、长洲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93、75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24、87和91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程度，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间中有大雨和雷暴，日间气温徘徊在27度左右，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狂风和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有关港铁的最新列车服务安排，最新的列车服务调整如下的。港岛啦、荃湾啦、观塘线就维持五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来往北角至宝林就五分钟一班，来往康城至调景岭就十分钟一班，机场快线30分钟一班，东涌线系7分钟一班，迪士尼线2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6分钟一班，屯马线都系6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咧，来往红磡同埋上水就6分钟一班，来往上水同罗湖就6至12分钟一班，轻铁系15至20分钟一班。港铁巴士线方面咧 ，K52A、K12、K14、K17、K18 暂停服务嘅，咁其他嘅路线就维持15至30分钟一班噶。咁路面方面咧，九龙啊。红磡的基利士南路因为有吊臂塌下的危险，咁所以基利士南路去红磡站方向介乎芜湖街至必加街那段咧全线封闭。港岛跑马地落活道就因为冧棚架，咁部分路段都是封咗嘅。落活道来往方向介乎落景台至到落天峰那段咧，暂时不能够通车，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唔可以喺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同埋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香港电台 风雨不改， 与你常在。 今日风雨不改，与你常在嘅节目主持有我侯伟新阿 Noi 喺度， 仲有普通话台嘅关伟光。 系啦，今日咧即系亦都因为风暴嘅关系啦，咁我哋咧就影响咗一啲嘅节目嘅，包括就系一台嘅投资新世代啦，有二台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有五台嘅好歌安歌啦，同埋普通话台嘅跳跃音符嘅。 嗯，平时咧听开呢啲节目嘅朋友咧，今日可能有啲啰啰挛啊吓，但系唔紧要。我哋下个礼拜咧将会系正常翻噶，因为今日咧真系特别嘅日子，亦都有机会咧关伟光同侯伟新可以喺一齐做节目咧，真系破天荒。 冇错，真系破天荒。平时应该真系冇乜机会嘅。 系啊，平时就系行过见到打招呼啊咁样啦吓。咁但系今日咧要夹一夹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好多嘢可以讲。 冇错，包括咧就系一啲嘅最新嘅有关啊暴风球嘅消息啊，就系咧岸平嘅缆车服务咧系暂停嘅。岸平360咧就宣布，由于受到八号烈风暴风信号影响，今早嘅缆车服务咧仍然需要暂停噶，咁啊会喺天气好转之后咧尽快恢复缆车服务，大家要留意啦噃。 好，运输署咧就宣布啊，由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现正生效，运输署嘅车辆检验中心将会暂停服务噶。 咁另外咧，由于打风嘅关系咧，香港湿地公园咧系暂停开放噶，公园咧会喺警告信号除下。后两个小时重新开放。倘若咧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喺下午两点仍然生效嘅话咧，公园今日咧就唔会开放噶啦。咁如果你已经预缴咗今日嘅门票嘅人士，又或者团体咧，就可以喺公园恢复服务之后，联络公园嘅票务处安排退款或者更改参观日期嘅。 好啦，政府亦都宣布咧，由于八号热带气旋嘅警告信号已经发出咗啦，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嘅计划所有社区嘅疫苗接种中心咧将会唔开放嘅吓，并暂停咧疫苗嘅接种服务。接种中心咧将会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咗三个小时之后咧，重新开放同埋恢复疫苗嘅接种服务嘅，直至正常服务时间结束。同埋咧，因为呢个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关闭而受到影响嘅预约会自动延期嘅，受影响嘅人士咧将会接获电话短信嘅通知，新嘅接种日期同埋时间嘅。如果受到影响嘅人士咧系预约接种第二剂疫苗咧，而接种中心喺今日稍后时间恢复接种嘅服务咧，佢哋亦都可以喺今日接种中心剩低嗰啲时间咧可以到原先预约嘅呢个中心去接种呢个疫苗噶。 咁大家都留意住我哋嘅公布啦，因为咧有最新消息嘅话咧， 第一时间， 第一同埋关伟光咧就会喺节目里面咧第一时间同大家讲噶啦。呢个时候讲讲简单嘅天气报告先。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两个警告现正生效噶噃。 冇错啦。咁其实咧，啱啱我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就系横风横雨嘅。咁但系咧，突然间又好似冇晒雨咁。 系啊。 即系呢个天气咧，真系好。好似我哋嘅心情一样，起起伏伏。咁今日你嘅心情系点咧，侯伟新？ 我嘅心情咧系有少少紧张嘅， 紧张， 因为咧好少喺四台联播啦， 系啦，冇错啦， 通常都系打风嘅时候先会系咁啦。咁同埋即系要照顾好多广大听众需要啦，有好多嘅消息要同大家讲啦。希望咧即系一阵嘅时间里边咧，我哋都可以准确无误地同大家咧讲一啲最新同大家息息相关嘅消息。 冇错，除咗呢啲嘅信息之外咧，我哋都要突然间讲普通话添。唔好意思啊，一普通话节目做得多得滞咧，广东话就突然间翻咗乡下啦。 明白嘅，系真系会要转翻个 channel 嘅。 系啦系啦，咁平时咧，因为都系朝头早做节目啦，九点半其实咧，我平时就做完节目噶啦。咁我节目咧就都介绍下俾其他台嘅朋友听下啦。就系关于光嘅节目咧，就系星期一至五早上嘅7点至9点半咧有音乐早点嘅。如果中意喺嗰个时间即系唔好俾自己咁烦。 繁忙嘅话，听下啲好歌嘅话咧，都可以听我节目噶。 系啦，咁啊嗱，一阵咧我哋又会再讲多少少，究竟啊，我哋平时喺自己台嘅时候，可能会接触啲咩歌啦，点类型嘅节目啦，当然都会因为风暴消息都几多特别少少要同大家讲嘅，咁所以咧尽量如果可以嘅咧，都会播翻少少歌俾大家听啦。咁有好多太长嘅消息咧，咁我哋慢慢咧听完风暴消息翻嚟咧，就会继续同大家公布噶啦。 冇错，呢度系香港电台啊，第一、二、五同埋普通话台。 上午九时四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九时，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56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09.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狮子山环流较为广阔，在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普遍吹强风至烈风，西南部高地间中达暴风程度，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预计下午本港风力会稍为缓和。天文台会视乎风力情况，在下午初时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另外，狮子山亦带来狂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岸平、长洲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3、75及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24、87及91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防风措施报告，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加上。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及垃圾，请将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地方，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光管招牌的物主请截断招牌的电源。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达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要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风雨不改， 听实香港电台。 继续听实香港电台四台联播啊！ 犀利啊！一二五普啊，全部咧都系送晒俾你嘅。呢家系运输处嘅宣布啊，咁佢就话巴士服务方面咧，所有日间嘅路线服务维持正常嘅。九巴同埋龙运巴士，除咗路线 S 一同埋 S 六十四维持有限度服务之外咧，九巴同埋龙运所有嘅日间服务将会喺早上8:30起咧已经暂停服务啊！大家留意啊！仲有新巴同埋城巴，除咗 B3X、B5、S1 同埋 S2 号路线提供有限度服务之外，其余日间嘅路线由上昼嘅8:30已经系暂停服务噶啦。新大屿山巴士方面，第 B2、B2P 同埋 B6 号嘅线将会维持正常服务嘅，直至另行通知。而第 37M、38、39M 由上昼嘅8:40就开始维持有限度嘅服务。而珀麗灣客運方面咧，第 NR330 同埋 NR332 維持有限度嘅服務，其餘日間路線暫停服務。愉景灣嘅交通服務咧，將會係巴士服務維持正常嘅。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服務暫停服務，仲有呢個電車服務咧都係暫停服務嘅。咁呢家交嘅時間比較耐啦。 係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渡輪服務咧亦都暫停嘅，包括港外線。 线啦，中环至到长洲嘅来回航线啦，中环至到梅窝嘅来回嘅渡轮服务啦，仲有咧就系中环至平洲及特别航班来往平洲至喜灵洲嘅暂停服务啦，中环至榕树湾嘅来回渡轮服务系暂停啦，中环至到索罟湾嘅服务都暂停，仲有咧就系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航线暂停啦。平洲、梅窝、芝麻湾、长洲都暂停，仲有就系香港仔至到索罟湾啦，暂停；中环至到愉景湾暂停；港内线咧，北角、红磡、九龙城嘅航线咧都系暂停噶噃啊！ 哇，真系听到咧，即系耳仔都出埋油啦。 系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当然咧，即系都唔鼓励大家喺呢个时间再外出啦，系咪？ 嗯，冇错啊。即系有啲咧，即系紧急服务啊，咁嗰啲希望咧都系小心啊，行出街嘅时候。 喂，咁啊，讲下我哋自己平时咧，即系做节目啊。咁啊，先啊，关伟光讲一讲咧。 我咧就啱讲咗啦，我节目就喺普通话台嘅，每逢星期一至五嘅早上七点至九点半啊，所以都好早起身噶。 咁啊，普通话台嘅播嘅歌曲系咪都系即系经典嘅国语歌？定系嗱，可能有啲听众会问，咁普通话 系咪净系播普通话歌 咧？嗱， 呢个误会咧，实在好多人都有嘅。咁其实普通话台咧就唔代表话我哋播歌净系普通话嘅，咁亦都有广东歌啦，有英文歌啦，有法文歌啦，意大利歌， 基本上乜歌 乜歌好听嘅旧歌都会有嘅。 系至于咧，即系 annoy 我咧，就嚟自第五台啦。咁通常咧，我啲朋友问起我，就算我身边嘅朋友问起我，喂，你做咩个台啊？咁我第五台，咁通常大家就会即系咩台？咁我就话戏曲嗰台咧，咁啲人又会对眼咧发光啊，就又或者觉得奇怪， 你识咩？ 你识咩？咁我话咁我又真系我唔系戏曲嘅专家啦，咁但系第五台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嘅，包括一啲嘅音乐节目啊、杂志式节目。我自己主持嘅咧就系香港暖流啦。 你仲有好多资讯添嘅，我知道啊。 系啦，咁其实而家香港暖流咧，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到一点都会喺第五台度直播啦，而且咧就会有电视港台电视31星期一至五咧朝头早十一点至十二点咧，都会有联播嘅。 大家可以一路睇住你讲话喎， 系睇住我同其他嘅拍档咁样。咁喺第五台里面咧，有啲咩特色咧？我谂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都比较多一啲嘅经典啲嘅金曲嘅。 嗯，咦，同我哋撞喎、 啊。系啦，即系因为我哋以服务长者为主嘛， 冇错， 所以都好多啱长者听嘅歌啦。咁但系好坦白讲。小新對於一啲嘅懷舊金曲認識幾多咧？當然唔夠好多前輩識嘅。而我自己咧，其中一首咧認識嘅懷舊金曲啦，係印象中咧喺電影裏面聽到先嘅。 啊，係嘛？ 係嗰套電影咧就叫做咧就係、是、玫瑰玫瑰我愛你。 嗯。 咁有邊幾個飾演嘅咧？就有任達華啦、梁家輝啦、鍾鎮濤啦、葉玉卿啦咁樣。 哦，咁已經講咗你大概係幾多歲了。 咁我听其中一首咧，即系好记得嘅一首歌咧，系佢哋里面咧电影嘅插曲嚟嘅。 系 呢首歌咧就系姚苏蓉嘅《像雾又像花》。 是你我的心里乱如麻，恍然来。好像窗外雨儿响，呼噜噜，又好像风儿吹窗上，啊，沙啦啦，原来为了想念他。淅沥沥，风儿没吹，雨没下，哗啦啦，吹开纱窗望一下，呼噜噜，望见了天边月儿挂，沙啦啦。我在雨下想念他，啊，爱情像雾又像花，啊，乌飞乌鸦发飞花，淅沥沥，哗啦啦，呼噜噜，沙啦啦。笑我傻，哗啦啦，痴情人儿是傻瓜，呼噜噜，拜托那月儿带句话， 心里只有他。 我啲普通话， 呢句都仲可以， 可以系嘛？ 但你如果听国语歌，你会唔会听到佢唱咩嘅咧？ 听到嘅，都听到 系嘛？ 都听到。 OK， 我有一个问题，好似你啲朋友成日都问你噶啦，就系、是、话你识粤曲咩？你咁后生，点解会做一个长者台噶？ 我 OK， 真系答咗十万遍啦呢条题目。 嗱，一台二台可能未听过， 系啊，应该都未听过嘅。咁但系我谂系机缘巧合之下啦，就加入咗第五台。 系 咁，其实都系想做。好当然都是好喜欢做节目啦。咁又有机会入咗去之后就开始做一啲同长者有关嘅节目。咁大家就可能会觉得喂长者喎、哦。咁、即係会唔会有人觉得哇好老土啊成咁样呢都唔系嘅。都希望做一啲真係都要配上潮流㗎嘛。 係啊即係型啲嘅。 唔係啊真係我哋啲长者都好追求潮流都好型 㗎。 咁所以就開始自己都認識多啲咯。 其實我覺得第五台咧，可能係一個使命嘅，即係長者咧，好多時係冇年青人咁多嘢搞啦，即係咩電腦啊呢樣嗰樣，好多時候佢哋就係靠個收音機咧，就去度過一日好歡愉嘅一日嘅。咁所以咧，我相信第五台同普通話台都非常適合呢一班嘅朋友聽。 冇錯，我哋好黑笑啊，難得有個機會係咪先？好啦，咁啊一陣咧就會有繼續有風暴消息啦。咁啊亦都同大家講講啊，今日咧10月9日啊，現時嘅室外氣温係攝氏27度，相對濕度87%。呢個時候咧，好啦。大家就會覺得哇，你係咪即係全部都係播呢啲經典金曲㗎？咁都有啲其他嘅歌咧， 都照顧下一二台啦。 其實我哋都會播嘅，就好似呢一首《偷閒加油站》啊。 這一刻，你若然覺得孤單，忙碌中。偏偏一切在兜转，但愿你会找到些空间，同来歌声里偷闲，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时想想这一刻，躺于沙滩，微风中，天空海阔，是一样蓝。实在世界有许多空间，让思想可短暂流浪。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让你我 忘 怀重重期 盼， 来思想一个甜蜜快餐， 找到加油站。让你我完全投入拼打，让简单的我回复简单，谁人都应该找到